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方向，这几个路段啊，交通压力也比较突出啊，平均的运行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以独特的天路视角为观众展示了从公元30世纪起雪域高原上的丝绸之路，从神秘古象雄王国的黄金面具，到迄今为止青藏地区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王侯汉字织锦，再到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出现于3世纪的茶叶，以及精美的唐卡瓷器铜像，这个汇集了21家文物收藏单位261件文物，都在默默地诉说着你所不知道的另一个神秘的西藏。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带你打开神秘的千年天路。 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 所以你眼不危险。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伴随着这首歌，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氛围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好像应该从去年一部电影说起啊，冈仁波齐。这是去年本来是一部不太被看好的一部文艺片啊，结果没想到它成为了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一匹黑马。这个电影呢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朝圣的故事，但是却在每个人的心中掀起了波澜。虽然说冈仁波齐这是被几个不同的宗教奉为神山，但是电影呢却又跳出了宗教的这一个维度啊。其实它讲述了、表达了每个人都有的对生命的尊重、信仰和思考啊。那么充满神秘色彩的西藏的历史文化也再次成为了 文艺青年们大家追逐学习和感受的重要的对象啊。当然了，我们不太方便随时随地就坐上火车去拉萨，是吧？就到西藏去。但是没关系，通过张才的片花啊，通过我们选题策划人一丹的声音，大家已经知道了啊，在北京我们眼下就有一处可去感受西藏的历史文化，就有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说的就是咱们首都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啊，现在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一丹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丹，又和大家见面了。 哎，还有我们这一次啊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的策展人张杰先生啊，我们老朋友。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张杰确实比较辛苦哈，先向你道一句辛苦吧。 啊，谢谢。 今天刚在这个展会上，我听说有几次讲 三场 ， 讲了三场，从早到晚啊。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哈。 好的。 我们这个，你比如说哪个地方忘了，你可以低头看看材料什么的。 其实对于张老师来说，这些展出的文物和藏品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深深留下了印记，是吧？ 对的。 所以。你随便说一个考考他他都能给你说出一个小时来。 是。 所以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有福气了啊。 对。 来听一听张老师现身给我们说法，来讲一讲啊这次特别有意义的这个西藏历史文化展。 我先问一下，咱们这个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年的2月27号开始的。 那到什么时间截止呢？ 会一直持续到暑假的中期，7月的22号结束。 那还不错，我们还有时间。 这是 5 月啊。 挺好的、啊。 但是一定要早点去、因为这个展览会随着展出的推进，很多文物慢慢的撤柜，是吧？ 有一件就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十大传世名作之一不辇图。 不辇图 没错。 他会在四月底的时候回到故宫。 所以这没剩几天了啊，大家赶紧去看，这个是真迹啊。 对，确实这个不辇图特别的珍贵，而且它的这个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是吧？就不好太长时间来展出了。 对的， 为了保护它、是吧？ 可能下一次展出就是十年了吧，是不是？十年展一次或20年。 一般要休息五年左右的时间 才能再见面哈。 对。 好啊，那咱们今天的节目依然是跟大家有这样一个互动环节啊，我们上下半段各由张老师给我们出一道问题哈，大家来争相的来答一答啊，答对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文艺广播的一份小礼品，今天的礼品仍然是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一份文创产品啊，欢迎各位来给我们互动。那我们在正式聊这个展的这个话题之前，咱先把问题抛出来好吧。张杰老师给我们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哈，反正我是完全是一头雾水啊，真的不知道到底，这是一个地理题啊。说是印度河它是孕育了南亚次大陆文明，对吧？ 对。 那么它的上游肯定这是在我们今天的主角西藏啊，西藏阿里地区啊。 对。 那么它的上游是什么河呢？两个答案，一个是狮泉河啊，另一个是湄公河啊。那么究竟是哪条河是印度河的上游？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啊！今天仍然是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文创产品。好，那我们就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就进入咱们的西藏历史文化展啊！天路文华，先来说说这个 名字 正的这个正标题哈、 我 觉得很有文采，但是它究竟它的寓意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天路文华呢？怎么讲？ 其实这个名字呢有一个表面的意思啊，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意思。表面上我们说天路，我们可能会想到一首歌哈、一条神奇的天路，那是高原上的道路。特别是歌里面还把它演化成了这个青藏铁路啊，这样的一个代称，就是离天最近的道路。那它上面承载的文华呢，就是文华物辉的意思，承载的一些精美的文物。那么这条路上传递了这么多精美的文物，它是怎么传递的呢？是通过人和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好多观众听众朋友去过西藏，也可能没有去过，但是头脑里都有一个印象，那是一个高原缺氧，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去都算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呢，是不是这样的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了文明之间的阻隔呢？那我们的展览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那告诉观众，从展览开头就告诉观众，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就不是一个寂寞的 孤独的发展的地方，它一直和周边的国家地区，包括和我们祖国内地一直有密切的文化交往，而且通过文化交往逐渐产生了向内地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又上升到了国家认同，所以最后天路也是朝向国家认同发展的道路，这两层意思， 这就是天路文化的内在含义。其实说到这个展览，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展览当中这200多件文物啊，到底有什么这个秘密啊，在其中有哪些故事。赵亮，这个我刚去过了一趟啊，赵亮这个马上做完节目再去一趟啊，看一看。其实我的感受，我不知道赵亮有什么感受啊，就是你上来如果要说到西藏，你首先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西藏对于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来说，我没有去过啊，但是有的人是对西藏特别的感兴趣，然后要抛下一切的可以说是俗世的烦扰，什么工作呀、学习呀，甚至包括爱情啊，是吧，全都可以不要了，一定要到西藏去感受那儿的历史和文化。人跟我说了，你到那儿你不想回来，你看着那个天你就要投入那片蓝天，是吧，所以我就一直没敢去啊，我不想不想回来。 对， 其实这个去年的这个电影，就是刚才我用这个开篇，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它表面上看它是宗教是历史啊，但实际上在今天它仍然，因为那一片地域它太神秘了啊，它拥有的文化其实是比较多元的，那么其实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哲学的一种共通的对生命的思考啊。所以说我其实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做一个什么准备，做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啊，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呢，我得做功课，对吧？ 没错， 一个是我觉得肯定对于这个晒黑啊、减肥啊是比较有利的，再一个就是对在文化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一定要做一些功课，然后呢，我再去。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文化展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 没错，就是做功课的一个机会，对， 就是能够近距离的先接触到一些，就是你到西藏你也不见得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啊， 没错，我觉得这个 是 特别难得的， 是个机会，对吧？ 对， 还有刚才张金老师跟我们说了，说这一次其实是从一个大家的可能说是公众有一种误解啊，从这个点来着手来进入啊这样一个展览，其实这也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刺激我的地方。那我就顺着您这个思路，我就问一个问题吧。您说了这个西藏，咱们今天去都觉得很吃力啊，对吧？确实是如此。但是你说在历史上居然有那么多的交流，是吧？那我就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交流是从什么时间？就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 对， 最早的是什么时间？然后在我们这个展出上，是有哪些展品能够体现这一点啊？ 好的， 这个源头在哪里啊？ 好，首先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些个证据支持，已知最早的天路可能还不是某一条道路具体的道路，但是呢，已经有文化交流的这样的反应。那么就是在距今4000-5000年的这个时候，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晚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了。 对， 哦。 那么在我们展品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来自于西藏博物馆的一件双体陶罐，这个陶罐出土在西藏的昌都地区的卡若遗址，它出土的时候，这个卡若遗址里唯一的一件是双体陶罐，就一个陶罐的罐嘴，那两个罐身，那么一看，这个装了水之后肯定不好用，拿也不好拿，倒也不好倒的这样一件器物，那可能它就不是生活用的这个实用器，可能是原始宗教崇拜的这样的一个礼器 啊， 对。但这个礼器呢，它的周身刻画了有这个字母 W 型的这样的折线纹，这个折线纹就提示我们它的文化的渊源在哪里啊，是在我们的彩陶文化，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家窑文化的最西端，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最西端，中日类型的陶器上有这样的 W 型的装饰，就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时间，黄河流域的文化就通过高原上的道路传到了高原上，而且这还没停止。那我们在展览里还有一块图板的跟它并列的，还继续通过高原向西传到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霍姆。我们看高原对于传递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环境。 没错，我们以前老说什么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其实这里边可能我们更多的涉及到的，是类似于就是往西走，但是往西走去哪儿呢？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天路哈，西藏这儿还有一条所谓的天路之丝绸之路哈，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宝贝啊，我觉得一个文物是 我印象最深刻的公元三世纪的茶叶。 对 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公元三世纪到现在多少年了？1000多年了，这个茶叶还是那个样子，好像。 对，是砖茶的那个成块的一个样子。 对对对， 现在仍然是能够看到这个 茶叶 块状的， 块状的， 它也太稳定了。 对呀、 因为阿里地区出土的，阿里地区呢本身就很干燥，所以有利于这种植物的保留。 公元三世纪的茶叶，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茶叶是出产于什么地方？ 今天阿里地区。 阿里地区就是当地的茶叶。 对，不是说那个出土于阿里地区，但是当地不产茶。 对。 这个是由茶马互市的交换来的。就是我们的藏族同胞因为高原上寒冷，那饮食习惯里吃肉比较多。吃肉嘛要去油腻。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补充水分和维生素。那高原又不产水果。那怎么办呢？它需要内地的茶。同时内地呢作战和农耕还有生活需要重要的工具就是马。高原的马呢耐高寒耐缺氧有耐力。所以是比较好的战马。那么中原需要高原的马做战马。那么高原需要内地的茶。那么双方就有了茶马互市、而且这个茶马互市最后发展到宋元之后呢，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茶马古道。 你看这是渊源啊！大家听完张老师讲的就明白了啊、这个天路原来才在公元三世纪那么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贸易往来。 对，其实这个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反正我身边这个历史学的比较好的小伙伴，就是一学到世界史的时候就脑袋疼。因为你建立这个概念啊，就是学中国史就还好吧， 对 吧？我们平常有一些这个文化作品的熏陶，就大概还能有一谱，是吧？ 对。 但是一到世界的这个范围内，哎呦，一下子就乱了，是吧？你比如说，你刚才一说这个公元三世纪，我就在想，那三世纪就是201年哈、到300年。这个之间应该是咱们 学的不错呀， 不是，这是基本概念吧？三世纪就是201年嘛，对吧？那我们差不多是在汉朝吧，对吧？ 三国到魏晋之间啊， 对吧？ 这个时间， 哎，对对对。那么东汉末年，可是这个时候你想，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关照这一时期，因为这是动乱的这个时候，你没有去关照的他跟世界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流啊？ 对， 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的罗马也是。就是说西方它也是这个频繁的更换皇帝、是吧？ 对， 也是这么一个时期、 也是属于战乱频繁的一个年代哈、 所以其实那个年代就说明已经有文化交流了哈、这东西方早就开始这个文化交流了啊。那么、 这是一个物证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博物馆里还有什么、我印象最深的第二件文物就是有一个叫鎏金的金银瓶，是吧？ 鎏金银瓶。 叫鎏金银瓶。 对。 这个瓶子很特别，张老师介绍一下啊。 好。其实我们馆里陈列的那件银瓶呢，来自大昭寺，它是复制品。但是复制品珍贵性呢，就是因为原件在大昭寺保存着，它不能再用了。这个银瓶平时是放在大昭寺的松赞干布修行殿，它的殿里，松赞干布的向前。那么这个银瓶它是有实用功能，要装青稞酒。藏族同胞去朝拜松赞干布赞普的时候，要在里面接青稞酒来祈福。所以呢，文物本体又不能用了。那么其实我们平时去大昭寺看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件复制品。那么现在他来北京了。 这个、对，这个瓶子最大的一个特色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的那个瓶身的图案，图像啊，跟这个敦煌里的反弹琵琶是如出一辙。 对，反弹琵琶呢，可能是飞天的那个形象，很轻盈的，身上有飘带。但是这个反弹琵琶呢，是两个壮汉啊，是胡人形象 啊。 这个头上呢还戴着日月冠，就是萨珊波斯朝的王冠的这个形象。身穿的就是我们今天穿的这种西装翻领的衣服啊，不是咱们传统的交领衣服啊，是这个样子的形象。 对，所以这是不是说明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内地与这个西藏的这种文化的往来、艺术的往来？ 应该说是两方面。内地呢，当时是七世纪的时候，是唐太宗执政时期，盛唐。盛唐气象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长安城，富贵人家以穿胡服为荣，就是赶时髦，我要穿个西装啊，这个显示美。那在西藏呢，也同样有这样的这个习俗出现。另外呢，这个形象是来自于波斯的。我们说有萨珊波斯朝的这个王冠。那么就证明内地的习俗和 来自波斯西方的这样的这个文化共同影响了西藏。 嗯嗯嗯，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物资和文化的交汇 地，交汇 地可以在这个时候啊。 对， 那这个鎏金的这个瓶， 金银瓶，对， 叫 鎏金银瓶 啊，鎏金银瓶。这个它的出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不是出土的， 是就 是 它复制的， 它就是一个 制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对对对，就是 公元多少年？ 它的原作是七世纪的，是后来被宗喀巴大师，就是格鲁派的那个大师他在掘藏的时候发现了这件银瓶，就是把它供奉给大昭寺，这样流传下来。那么今天我们陈列的这件复制品呢，它在脖子上有铭文，是藏文写的，可能大家都看不懂，但实际上呢它年代很近，这写的是为了保护宗喀巴大师发现的这件马首圣云壶的原件，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大昭寺用了多少多少两金子银子，然后复制了这样一件做了一个记录。 这其实是大昭寺官方来自己来复制的一件。 对的。 其实这一次我问问赵亮吧，你觉得像这样200多件文物啊，而且是汇集到了这个什么北京、西藏、河北、重庆、青海5个省自治区的21家文物收藏单位的这样一次展览，你觉得它背后的团队有多大？你说说人数吧，你觉得有多少人？ 我觉得可能这个只能咱们首都博物馆能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这种真的是我觉得首先这种你得有一个统而化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联合很多家单位，然后你有这样的人力物力来操办这样一件事情啊， 对， 然后得有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要这才值得啊。 对，你觉得有多少人这个团队里？ 我觉得这个团队这个应该这么说吧，你可能不一定说专门都来干这一件事情， 对 不对？ 对， 你比如说你可能不是说每天你就盯在这个展览，你肯定还有别的工作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专职来做这个为这个展来做事情的话，怎么也得有上百人的团队。 上百人团队， 这是我的一个估算啊。 但其实你知道吗，赵亮，我本来想法跟你一样的，但是后来我看到资料，我也很震惊。9个人。 啊，就9个人。 9个人。 啊，行，一会儿我们介绍九位大侠啊。 对。 咱们先把上半段的这个问题答案先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印度河的上游究竟是哪一条河呢？是湄公河还是狮泉河？ 来， 张 老师， 那我们来揭露谜底哈。就是印度河的上游呢，是我们阿里地区的狮泉河， 狮泉河， 也就是古代象雄文明的产生地。象雄的王都琼龙银城就坐落在狮泉河上游的北岸。那么高地上，海拔4500米的地方。 好，我们还是有很多朋友答对的啊，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次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咱们布展的准备的幕后的故事。 好的， 好吗？好，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啊。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我们跟大家打开文化之门，看到的是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现在正在首都博物馆为大家展出啊。来，再次欢迎一下我们这一次文化展的策展人张杰老师，欢迎张杰。 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聊了聊这个这一次文化展当中的一些非常别有韵味的啊，非常那个难得一见的这样的展品啊，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我们还是有很多朋友答对了哈，好几位朋友都答对了，狮泉河，这是作为印度河的上游，像周州国主西野雅树啊，健康是福啊，韩志朋友们全都答对了。咱们下半段呢，依然是有一道问题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如果您两道都答对了，有机会获得我们啊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文创礼品啊。那咱们下半段出一个什么题呢？啊，张杰老师给我们来出吧。啊， 好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在阿里地区出土了一件丝织品。啊，就是一件平纹的这个织锦， 哦， 织锦上有汉字，那汉字是哪两个字？ 有两个字。 好家伙，这我们没看见，我们上哪知道去了？那应该是有选项了吧？我们参与参与，好吧？ 好的。 对，这个选项呢，其实 一个是御赐两个字啊，皇上给的啊，御赐。第二个选项是王侯。都靠谱啊，我也不知道选哪个。 御赐王侯，感觉像是一连串的。 哎，对对对啊，好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的真知灼见。上半段我们就聊到了这一次文化展是从历史来切入的哈，那么让我们认识到了其实太多年前了啊，三世纪的时候居然就有那么鲜明的一个证据，证明是在西藏这个地区已经开始有文化有物品这样的一个交流了啊。 对。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历史的沿革，就是接下来的历史时期是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展品来为我们展现呢？ 三世纪之后呢，这个文化加强，交流的更加紧密啊，之后有这个部落联盟时期啊，就是高原上的很多部落通过融合产生大的部落联盟。那第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呢，就是象雄，就是我说冈仁波齐峰下的这个神秘的象雄 文明。 对 啊啊啊，这个象雄，那这个文明有什么样的展品呢？ 这要提一下这个展览的可贵性了。就是以前来到内地的西藏历史文化展，或者是西藏主题的展览，可能以佛教艺术为多。从来没见过阿里地区的文物。这次呢是第一次把阿里地区的文物能够请到内地来给大家展示。那么其中呢有两件来自象雄的这个珍宝，那一件呢只有两厘米高。 两厘米很小的，指甲盖那么大吧？ 两厘米啊，这是什么文物？ 那个是来自于阿里地区的天珠。 哦， 那个，但是它是我们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天珠。 这个必须要用那个放大镜，而且博物馆很贴心哈，专门在那个展柜的上面放了一个放大镜。 对， 我们去看的时候会360度无死角看到它的那种光彩。 对， 这天珠是什么？我不太了解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天珠， 其实好多收藏家呀，好多女士都喜欢这个首饰哈。天珠呢，就是项链里的一部分。那它的材料其实是我们常见的玛瑙，但是它上面的花纹很神秘，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花纹是怎么出来的，而且也不知道天珠到底是怎么才能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 其实它的天珠工艺的制作中心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好远的地方，是不是？ 没错。 那么它这个工艺呢，就是把玛瑙打磨成我们需要的穿项链的这个珠宝的样子，然后中间正孔，在咱们内地的这个古代的就是石器时代，我们的内地的玉器钻孔是两面钻，一面钻不透，两面钻的时候到中间合拢的时候可能是歪的，就是我们买老珠宝的时候自己穿线的时候可能一下穿不过去，就是因为中间是歪的，那么这件的天珠呢是一次性打通的这个孔， 那说明 这个技术很高了， 技术高啊。 对， 或者难道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什么 我们不知道 的 工具？ 神器， 对， 是不是啊？ 它外面的花纹呢，就是大家觉得最神秘的， 它是怎么来的？它是用酸性物质腐蚀出来的石花工艺。 哇，那这个年代这么久远，看来其实从这一个小小的文物上，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猜测，是吧？啊，猜测那个时候可能没准就有我们今天可能都不太了解的某种工艺啊，或者某种 工具， 某种工具、 啊、 是吧？ 对， 嗯、 确实这些历史的蛛丝马迹哈、啊，都给我们展开了非常想象的这个空间 对的 啊、 嗯， 确实很棒啊。 对， 香丘文明还有什么呀？刚才说一天珠两米高，另外还有一件呢， 还有一件是象雄王的金覆面，是个面具。 哦，面具 对，是盖在脸上的这样的 面具，黄金 面具，黄金面具 是吗、哦？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让我想起来前就是前一段那个黑豹是吧？你看人那个非洲哥们儿，他们什么不都是那个争那个王位的时候哈、啊，也都戴上面具嘛、 这个覆面呢，专门是给王去世之后啊，裹他尸体的这个布盖在脸上的地方缝在上边。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它的文化属性非常的明显。它的额头上有这个大脚盘羊的羊，三只羊。在咱们内地汉地的这个史书里边，比如说唐朝的通典啊，它里边记这个地方叫羊童，就是有山羊的羊。这个地方可能是有重阳的习俗。另外在羊的上面呢还有一排成对出现的鸟。这种对鸟和对兽的图案，它的渊源是西亚和中亚地区。其实和这个天珠的来源是一样的。那象雄在最鼎盛的时候，它的领土一直和波斯和大石接壤，今天的伊朗地区。那么它有条件得到中亚和西亚传过来的文化。 这说到的就是这两个比较著名的文物啊。 其实这一次一丹，你是什么时候去到咱们这展的？ 我应该是大上个星期吧，两周前、 啊、 就是半个月前我去的，感受是哇，人山 人 海，因为你感觉到它那个本来首都博物馆它的门口已经非常大的那个广场了，但是我跟你说赵亮，你真的挤不进去，因为它从那个就是进门的那个地方一直到广场 都在排队， 对，那个到车场啊一直在排队，一条长龙。我又觉得很震撼，而且其实我特别现场采访了一些朋友，他们的唯一感受就是说太震撼了，就是没有想到哈、啊、就在西藏这样一个地方，知道它很神秘，但会有这些文明这些艺术啊，包括这些特别漂亮的唐卡啊，这里边这次展出了这个唐卡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张老师可以介绍一下，有些唐卡是第一次展出是吧？ 对的。有些唐卡呢不是在博物馆里的，而是在来自寺庙的，所以我们去到西藏旅游的话可能也看不到。其中呢最大的一件呢就是高 4.3 米，比咱们的演播间还要高好多。 哇 ,4.3 米、啊。 对 ,4.3 米。 四个赵亮。 对我就那么矮。 对，三个赵亮差不多啊。对，非常高。 好吧，然后你这样，你提到这个观众， 哎，对，大家要听一下观众是对怎么反应的。 我觉得咱们这些观众啊真是啊文艺中青老年全有哈。 来，我们听一下啊，我们听一下大家的对大家怎么说的。 就觉得特别神秘的东西呈现在那个你的眼前，能接触到，就是揭开这个神秘的一角，就让你非常感兴趣，你就特别想要亲自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风土人情啊，能孕育这么样的文化， 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因为毕竟是人类文明嘛，这个东西收获挺大的。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因为西藏这个历史文化确实是比较丰富。但是呢大家呢平时去西藏的机会也比较少。通过这次呢展览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了解西藏、走进西藏一个平台。通过这个了解呢，确实是也感觉到这个西藏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啊源远流长。对这个西藏的历史文化和这个与咱们内地的交流这方面，我们感觉到这个历史悠久，从很早以前，不光是从藏传的，从这个宗教方面，更重要的是从文化方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从中呢也能了解到西藏的这种历史的变迁吧。 觉得即便是没有去过西藏，或者是以后再有机会去西藏的话，感觉能够更深入的更全面的再了解它的历史， 挺开阔眼界的，很震撼，都是第一次听说和看到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在这次展览上啊， 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看法啊、嗯、大家我觉得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震撼。 嗯，没错， 确实。 我相信每一个朋友去看了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嗯， 都会觉得这次遇见就像久别的重逢，也像是一次新的发现哈。 嗯，关于这个展览上面的展品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啊。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一次展览、咱们这个张杰老师，您跟您的这个 团队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咱们刚才说了九位大侠哈， 对，这九个人是怎么样撬动啊？这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两百多件文物收集过来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好多地方啊，非常分散。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已经在去年的九月底开始、这大距展览开幕也就五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迅速组织团队。决定去西藏，必须要闯一闯。 就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别人去西藏可能都得先吃半个月红景天，我们是得到通知，到出发，三天，就去了。是这个状态下去的西藏，就是毫无身体准备的这个状态下去的。那我们去了之后呢，先调研了整个自治区它可能会调动的文物资源，和自治区文物局做了一个会谈。那么，又去了拉萨、山南、日喀则，这些地方的，包括到县里边，这些寺庙里边，实地去看他们可能会提供的文物资源是什么。那么平时大家可能去西藏见不到的那些不在博物馆里展示的东西，可能更精美的文物就在寺庙里。这也是这次举办展览的一个初衷之一。就是有大量的精美文物我们平时是看不到的。所以能够通过自治区政府来协调尽量让他们被内地观众所知道。 这一行顺利吗？你们在身体上有没有遭遇到是吧这个反应啊，高原反应啊？ 那个很顺利的第一天就躺下了。对，这个 你们是一行是就是这九个人是吗？ 对对， 整个团队九个人哈。 对，其实要想去发掘这些文物，就要跟当地的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啊做一个沟通。这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难的时候？ 难点呢是在于和寺庙沟通。因为僧人他不受文物部门管理。 对。 虽然文物部门把寺庙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在管理，但是寺产那个是宗教的财产。那个我们也是不能这个。就是非常那个 官方的 用官方手段这种靠这个发文件这种形式去跟人家就是要跟人家来攀谈说明我们的目的其中呢就是在山南的这个桑日县丹萨提寺这个寺庙的文物呢它的佛道像上身上有这个绿松石宝石珊瑚镶嵌就是从它的这个风格开始呢佛教造像不再学印度了就开始有自己的民族审美了这是很重要的寺庙 所以你就觉得这已经非常重要了 这个一定要拿到它的文物 那我先问拿到了吗 拿到了、对 这个是几件 两件出土的 是什么年代的 明代的 还是很早的年代但是你去跟他们怎么谈的这事儿呢 这个 思想工作怎么做的 这个其实得益于咱们的汉族干部就是我的校友他毕业之后去了桑日开始呢是在那儿做副镇长镇长现在是桑日县的副县长他在做镇长的时候那个寺庙文革时候被毁了就好多文物都埋在地上了他做镇长的时候呢就开始帮着寺庙清理文物 这是 得到了京师的这个信任那么也是我们汉族干部的这个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做得好才会有这样今天能够顺利拿到文物的结果那京师非常热情我们去看文物的时候他自己亲自就是开箱子然后一件一件往外抱请我们来挑这个文物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哈在首都博物馆能够见到而且是免费的门票啊大家不用发愁啊不是说花钱的啊免费的看到这样的文物真的非常难得这个机会而且其实我说到这个佛造像其实这次在这个展览当中确实有很多的特别漂亮的这个佛造像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你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金色的那一个好像是紫金色的发紫的颜色 对 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工艺啊 对叫紫金利玛的合金铜工艺利玛就是藏语里面说的合金是紫铜的合金但是一旦说的那个有种神秘的感觉是紫黑色但是呢在不同的角度光线下 对 它呈现出有红颜色的霓虹的效果这个工艺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要提到文化认同的相互性。 嗯， 刚才我们说了文化认同，藏民族接受了内地的文化。 嗯， 啊，那么其实内地的工艺呢，也在接受西藏的影响。西藏的藏族同胞认为这种紫金合金的这样的造像， 嗯， 其实地位要比纯金的还要高。 哦， 啊，所以是内地的宫廷造办处接受了这个思想。 啊， 嗯，啊，于是，在不断的研制怎么做这个配方， 嗯， 啊，是这个藏族同胞喜欢的这个样子， 嗯， 啊，就在乾隆46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 终于出来了。 对， 哦， 在这个紫金铜的这个合金的融化的这个铜水里，把五彩玻璃粉末碾碎， 嗯， 啊，碾碎成粉末之后，投到这个合金里边去， 嗯， 让合金里边加入了石英的成分， 嗯， 啊，所以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不同的红颜色。 嗯，所以大家看到那个文物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年代久远，所以它斑驳了哈。 对， 其实是因为这是一种特别的工艺。 嗯， 那件造像我印象很深。 嗯， 对， 就特意研究的。 对， 那么这样哈，我们其实这个所能聊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先把问题的答案公布了吧。 嗯， 啊， 好的。 然后说一说这一件织锦，好吧？ 嗯， 阿里地区出土的三世纪的。一个织锦啊，上面有这么两个字， 嗯， 到底是御赐还是王侯？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是王侯两个字。 王侯啊，真有朋友答对了哈。 嗯， 这小爱说王侯吧，那西藏说御赐怪怪的。 没错，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文物。 对， 啊， 丝织品啊。 好的， 嗯， 这件文物呢是2012年的时候出土的。 嗯， 它出土在阿里的这个固如甲木墓地。 嗯， 啊，固如甲木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当地有个本教的寺院。 嗯， 啊，叫固如甲寺。 嗯， 它门口的这个公路就是有一天过这个载重卡车就把路基压坏了。 嗯， 啊，抢修公路路基的时候呢，僧人们发现了一个墓葬啊。 嗯， 后来被称为固如甲木墓地。 哦， 啊，在这个墓地的墓主人呢，他头部裹了这块丝织品， 嗯， 这块织锦。 嗯， 啊，上面呢发现中间的那一排图案有孔雀， 哦， 孔雀的尾巴的上边和后边分别有两个字，是王侯两个字。 哦， 啊，那么以此可知，这个是， 嗯， 我们内地生产的丝织品啊。在三世纪的时候就到 了 阿里地区。 哦，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其实这件文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印证啊。 对， 嗯，好，那我们还是有朋友，几位朋友都答对了啊，今天大家还是挺踊跃的。那么上下半段问题都答对的朋友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一份礼品啊。 嗯， 其实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再跟大家细聊这些，这个咱们这个展品了。那， 嗯， 想最后你再来跟我们重点的， 嗯， 对，张老师 再推荐一下， 重点的推荐一下， 嗯， 然后有没有一些小窍门啊？ 嗯， 就包括如果比如说排队比较多了啊，这个大家怎么办？还有就是你们在布展的时候哪些是特别用心的， 嗯， 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的？ 好的， 再跟我们说一说。 首先观众量大呢，就是这个特展的时间限制，所以每个特展可能观众量都很大。再加上首都博物馆目前呢两个特展一起开啊， 嗯， 还有这来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展， 嗯， 所以观众量会很大， 哦， 所以大家如果能调休的，嗯，最好那个调休翘个班儿，在平日去，这时候会比较少，周末都会达到四五千人的这个样子。 哇， 平时可能在1000到2000人的样子。 嗯嗯嗯嗯 嗯。 那咱们这个布展有没有什么特别用心的地方？ 嗯， 啊， 好， 嗯， 刚才一丹也提到了唐卡这个事情啊，我们在唐卡陈列的时候呢， 嗯， 把这个从早到晚的风格排列起来了，就是特意这样排列的。 啊， 我们能从早期看到是一个尼泊尔画派的唐卡， 嗯， 那是一个外来的宗教绘画艺术。那么后来通过逐渐的吸收了内地的文化，向着内地的文化认同的结果， 嗯， 我们都会看到每一幅唐卡在逐渐加入内地的绘画元素， 嗯， 一直到最后的钦泽画派和噶什画派唐卡上，发现这个主尊的这个佛像背后开始有背景了， 嗯， 而且背景的画法是咱们内地壁画里的青绿山水， 嗯， 是非常明显的 文化的融合。 对，我们这样陈列的这个特意陈列方法，就是告诉观众， 嗯， 文化的认同是怎样发展的， 嗯，它是有变化的， 嗯， 对， 嗯 嗯，好，非常感谢张杰先生来到直播间，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的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 嗯， 我们这个展一直到7月份， 对，7月22号， 但是每天人都很多啊，大家可以， 最主要的是一定要早